这部影片的出品人兼制片人张苗，还有导演任杰、网络人气主播薇娅等人啊，出席了现场，并由他们来讲述影片拍摄背后的故事。影片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生动刻画了第一书记们扎根扶贫一线，用热血挥洒青春，用行动诠释奉献的动人事迹，在展现时代温度和感动的同时，勾勒出了一幅有关青春、奉献、责任、勇气的时代画卷。去了才知道什么叫做万水千山，干了才知道什么叫做道阻且长。导演任杰表示啊，影片的拍摄源于新华社一组名为第一书记的系列报道，摄制组呢从2019年开始就关注这个第一书记群体，耗时3年来进行创作，受时长所限，最后从1200多位第一书记的感人事迹里筛选出了15个重点琢磨，最终形成了银幕上的4个故事。3年的时间不仅仅是一个拍摄的过程，也是摄制组的同仁们伴随第一书记们脱贫攻坚的一次成长的过程，是跟共和国这场伟大的没有硝烟的战役一起成长的过程。能完成这样一部有时代意义、有人性温度的作品，让主创团队觉得无比的荣耀。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杨紫、井柏然出演的网剧《女心理师》正在优酷播出。在这部剧当中呢，杨紫跳出过往的邻家小妹的形象，在剧中扮演女心理师贺顿。剧中啊，杨紫对这个职业感很强的角色赋予了一种稍显刻意的诠释，这也在网友中引发了一定的讨论。在采访中，杨紫透露，贺顿呢虽然是心理咨询师，其实他自己啊也有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女心理师并不是职场剧，而是现代治愈剧。杨紫就希望啊能有更多的人通过这部剧来关注心理健康问题，大家看后能感到很治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女心理师讲述了杨紫饰演的贺顿通过心理咨询解析多位来访者心理问题的成因，在相应的心理治疗中帮助他们走出过往的心理阴霾，重新拥抱生活的动人故事。同时，贺顿也与井柏然饰演的电台主播钱开义在相知相爱的过程中化解了他自己的心理问题，实现自我疗愈。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由多个社区业余文艺团队表演的26支舞蹈日前在角逐第16届舞动北京群众舞蹈大赛暨全国第19届群星奖舞蹈类北京地区的评选活动。其中呢，部分作品将代表北京参加第19届群星奖舞蹈类的评比。作为2021年首都市民文化系列活动之一啊，这一次的比赛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市文化馆、北京舞蹈家协会联合主办。舞动北京呢，是北京坚持了17年的一个品牌公共文化活动，对全市业余舞蹈爱好者群体啊，非常具有号召力。今年呢，舞动北京前期已经开展了线上线下广场舞赛事38场，广场舞示范团队赛事2场，街舞达人秀活动5场，舞台舞蹈赛事暨群星奖北京地区舞蹈类作品评选活动2场，仅广场舞活动通过层层的遴选，共有1080支队伍通过网络海选，680支队伍入围17场区赛复赛，100支队伍晋级决赛。参赛选手达到了19860名，为历届之冠。舞动北京一向以舞种丰富为特色，今年呢，各参赛队伍带来了古典舞、民族舞、现代舞、健身操舞、时尚流行舞、国际标准舞等，其中呢，原创作品就占总数量的54%。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特别会跳舞的歌手演唱的歌曲，张艺兴带来的《陪着你》。 你开心，你是我所有信仰时刻的见证。 绝对不辜负彼此温暖的依偎，藏着花开的香味，这片未来宇宙装着你我，就算外面漆黑，这里永远能看见星星的萤火，你是最亮的那颗，这些岁月有你的陪伴为我点亮希望，往后的日子我们一起成长。沿路见过风景太多， 我们一起走， 而你是最美丽的那一幅，我陪着你，你也陪伴我左右， I keep running you keep running， 我们双向奔赴， Always call my back I'm calling on you， 是我的底气，为你我绝对不辜负。 Let's sister Let's sister Let's sister Let brother Let brother 这首歌是由张艺兴带来的《陪着你》。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资讯。前几天在中国嘉德2021秋季拍卖会上，首次推出的印象派及现代艺术夜场拍卖中，莫奈的《睡莲池与玫瑰》以9000万元起拍，经过激烈的竞拍后，花落521号电话委托买家以1.541亿元成交。《睡莲池与玫瑰》创作于1913年，是莫奈成熟风格的代表作。他用独特的笔触和充满活力的色调描绘了吉维尼花园，这是他亲手打造的花园，也是他最负盛名的画作题材。画面中啊，可以看到覆盖着玫瑰花的拱形棚架，莫奈从此视角呢来描�绘吉维尼花园的作品仅有3幅。那么这件《睡莲池与玫瑰》可以说是3件当中啊最宽的一幅。莫奈对水、天、光和植物的描绘啊，充满着活力，让人仿佛置身于吉维尼花园的夏日。在当晚的拍卖专场中，另外4件西方艺术大师的作品也悉数成交，包括有莫奈的《台阶》以2875万元成交，毕加索的《戴帽子的女人》拍出了2357.5万元，还有毕沙罗的《巴金库尔洗衣池》拍出了2070万元。另外一幅塞尚的肖像以1265万元成交。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虎年的脚步逐渐近了，来自全球各国设计师为壬寅虎年设计了妙趣横生的作品。11月25号的时候，2022全球吉庆生肖设计大赛壬寅虎年获奖名单正式揭晓。大赛呢，旨在推广中国生肖文化，延伸春节文化内涵，为海内外设计师来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用设计语言来诠释对生肖文化的理解，以此呢也是增进世界对中国生肖文化的理解。本次大赛启动以来，共收到了参赛作品3519件，除了中国设计师以外，还有来自意大利、匈牙利、英国、斯洛伐克、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的设计师向大赛提交了参赛作品。那么这些参赛作品呢，经过层层的评选，87件作品最终是脱颖而出，他们也就在2022全球吉庆生肖设计大赛中获奖了。其中呢，生肖虎年欢乐春节虎头帽的相关设计分别获得了主题平面设计与多媒体及交互设计单元、主题产品设计单元1等奖。大赛呢，自2014年起已经连续举办了8届，累计收到来自海内外设计作品20000余件。参加作品征集的设计师啊，来自国内各地及海外10余个国家。大赛也为设计师搭建文化交流平台，除了每年在北京开展大赛成果展外，获奖作品呢还先后在西班牙、德国、希腊、芬兰、爱沙尼亚等多个国家开展的欢乐春节系列活动中进行推介和展示。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在开始跟大家讨论话题之前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由路虎演唱的《多情无情》。这首歌呢，出自于最近非常热门的一部影视剧，叫做《当家主母》。那我们的话题呢，也跟这样的一部剧有关。 然而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呢，并不是这部剧的剧情哦。这首歌来自路虎演唱的《多情无情》。眼看着2021年就要过去了，新年将近，是元旦将近，在这样一个辞旧迎新的时刻啊，于正啊，著名编辑于正正紧跟着郭敬明的步伐，为自己过去的电视剧抄袭而道歉。另一方面呢，他也不像以前那样啊，喜欢在台前发言。他今年的新剧几部，《玉楼春》《当家主母》全部遇冷。而且正在播出当中的这个《当家主母》刚播出就发布了版权声明，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允许网友截图。这样的一个举动几乎等于官方宣告不要截图来讨论剧情了。那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有一个大家不得不截图逐帧分析的问题，就是当剧情拍摄到猫被毒死的时候，猫真的死了吗？据了解啊，最近电视剧《当家主母》当中有把猫毒死的这样的一个剧情以及镜头，有网友就质疑啊，在剧中使用了真猫，是将小猫虐待致死的。这样的一个言论一出啊，立马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11月26号的时候，剧组发文回应解释说，确保小猫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拍摄，并且呢公开了具体的拍摄手法以及拍摄的花絮，说小猫挣扎的这个画面啊，是工作人员用绳子牵引完成的。11月27号的时候，主演蒋勤勤也发文回应这件事，说当时啊主要演员都不在现场，不知道具体的情况。自己知道这件事之后啊，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剧组询问情况，剧组呢也立刻去找了猫的主人拍摄澄清视频。主人说小猫出去玩了，还没回来。但这样的一个说法被网友指太过于糊弄了。毒猫事件引起广泛关注之后，当家主母的评分也是一直往下降，于正的评论区沦陷，就连当天没有在场拍戏的蒋勤勤等人也被牵扯其中。即便他们都对此事啊进行了回应，但证据不足，而且没有说服力，一切都越描越黑。但是呢，这并不是于正的剧第一次陷入虐待动物这样的一个质疑了。2018年播出的《延禧攻略》的65集当中，出现了贤妃爱宠鹦鹉突然死掉的剧情，马上就引发了鸟类爱好者的质疑，认为剧中的鹦鹉啊并非道具或死去已久的动物标本，而是根据剧情进展突然暴毙的。当时呢，也有自然科普博主大 V 鸟窝里的猫妖根据羽毛判断，认为这只鹦鹉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和尚鹦鹉，鹦鹉很可能是被剧组溺死的，它死亡的样子是模型与 CG 远远达不到的真实和细致。当时剧方的回应是拍摄一段小鹦鹉发贺电的视频，庆祝《延禧攻略》7亿的播放量，暗示这只鹦鹉安然无恙。此外呢，还有观众质疑过《延禧攻略》其他情节对待鸟类疑似也过于简单粗暴。42集太后放生了在野外无法生存的虎皮鹦鹉等鸟类，67集贤妃摔打了一个鸟笼子，而里面正好关着一只活生生的和尚鹦鹉。其实说到影视剧当中的动物争议，此前曾经引发强烈争议的就是1993年拍摄的《犬王》。这部电影呢是抗战主题，主角呢是一只军犬，关键剧情是军犬啊为了保护村民把这个炸弹叼走，后来就被炸飞了，很多小观众为了军犬伤心不已。多年之后导演才发现那一幕军犬是真的。2007年导演姚守刚回忆这部电影的时候说，自己为了追求真实性与艺术感染力，特地从多条军犬里面精心挑选了一条有军功的退休军犬，让他英勇地为艺术赴死。为了让表演显得更加的真实，给训练有素屡次建功的军犬绑上了真实的炸弹。在镜头前，多年来训练和培养该犬的那位战士看到如此真实的镜头后哭的是死去活来，军犬饲养员对此也是毫不知情，拍摄开始之后才发现是真的炸药，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饲养员只能目击一只有军功的军犬以为自己在执行任务，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另外呢，过去还有一些战争戏啊古装戏是直接把马拍到精神失常或者死亡的，当时导演们都认为这是拍戏必要的牺牲，是自己剧组专业性的体现，可是放到现在可能也是观众无法接受的一个事实。我们来听一首金志文演唱的歌曲吧，我是谁。 我是谁？怎么又死掉队？和你去奔跑，多远我都不累。我吃饱没？抖抖猫摇摇尾，舔干净盘子，骨头别浪费。我会跟随着你从日出到天。 一个眼神，一生呼唤，随时做好准备，我会牢记你身上熟悉的气味，把你的笑放在心上，不管天南地北。去奔跑多远我都不累， 这首歌曲是由金志文演唱的《我是谁》。其实这几年呢，还有一个引发关注的动物拍摄方式问题，那就是宁浩的《疯狂外星人》。起因是拍摄现场视频流出之后啊，有人怀疑剧组在虐狗，但是宁浩后来专门请记者到自己家里去，说自己原来就养狗，现在收养了那条狗，剧组也没有虐狗，是拍摄的时候现场被误解了，拍摄不顺利，那场戏就取消了。疯狂的外星人有很多猴子的戏份都是用特效做的，这部影片也是国产电影里少有的主动标注没有伤害动物的电影。那么其实这也抛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拍戏是否应该伤害动物呢？是否要考虑打引号动物的感受呢？这其实一直是一个在争论中的话题。涉及动物拍摄的影视剧啊，存疑有争议的不在少数。在国内啊，似乎很少有剧组有涉及动物的拍摄然后在片尾标清楚拍摄手法的做法，更有甚者在过去用真动物的受伤或者死亡来做剧情，是被视作追求艺术真实的表现。那么说到和动物相关，就不能不提到最近腾讯的《奇遇人间角落天堂事务所》这一期了。这一期讲的是欧阳娜娜和李冰冰他们去体验宠物殡葬师的经历，看了节目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很多人经历宠物去世会痛苦到好像失去了亲人。有一位顾客在电话里就已经是泣不成声，那个时候他的宠物狗丑丑已经进入了弥留之际，他用一张卡通图案的小毯子裹着丑丑，像抱着婴儿一样始终把他抱在怀里，温柔地抚摸他。最后这只丑丑还是走了，主人一直搂着他舍不得撒手。在丑丑的葬礼上，他说了一句很动人的话，与其说是我收养了你，不如说是你在精神上滋养了我。所以究竟动物对于人类而言到底是什么？在拍戏是否应该伤害动物呢？是否要考虑所谓动物的感受呢？ 这一直是一个在争论中的话题。有人觉得动物没有人重要，不必关注，有人觉得陪伴动物应该被当作人类的朋友对待，也有人提出不管是不是陪伴动物，如果拍摄过程是随意处置动物的，就会给人不好的示范。尊重生命的伦理和边界都可以充分讨论，观众关心当家主母那场戏究竟是怎么来的，也是类似的道理。有很多方式可以完成这场戏，可以做特效，没钱做特效可以虚晃一下猫的身影，也可以让用演员的反应来表现猫已经被毒死的剧情，不用真的演这个过程。剧组如果觉得让一只猫直接在镜头中死去最省事儿，那么很多观众无法接受这样的拍摄方式也是有情可原。记得《武林外传》里一二三死去的剧情里，他们捧着的道具很假，但是反而观众的观看感受很好。演员拍戏可以抠图，台词可以配音，到了动物身上就必须全是真的吗？有网友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就他而言，认为拍戏时最基本的基础是尊重生命，无论动物还是人类。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房东的猫演唱的《是对爱的渴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靠太阳最近的地方是不是叫天堂？哪里不用假装坚强，过得不慌不忙？有多少人跟我一样还迷失在路上，向另一个国度眺望，想重新活一场。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